此刻无声无人还在等，不舍得不再相见，有情的人原来不敢相逢。桃花朵朵几分瞬间花落，把芳香隔四海再不隔，看似生契阔，有传说字句写在你那里，你只有我，时间空过，只在一滴刀火，此情可等，注定了三生三世前相思轮廓，生生世世不曾过。时间枯干，只待一滴刀火，此情可等，穷尽了三生三世前相思轮廓，生生世世有你。 纸条是你越过谁和谁的画面，偷偷揣摩的小说背着老师家长读好几遍，没看过几场恋爱，却像一满娘满郎的腼腆，青春发育那几年还许着小孩干爹干妈的不言，入学时想着毕业，毕业却因离开容易失眠，那时几首流行歌成了聚会 KTV 里的泪点，校服藏在衣柜底很丑，却再没机会穿着上学，运动会的进行曲偶尔却比了情歌还有人怀念，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流淌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相信我们还会再见，我相信我会一直想念，我相信我们不会和好，我相信我相信的一切变成胡言，只有彼此的脸默默人海相互看见， 现在是15:14。这里是之

以及俞灏明、胡杏儿、曾琦等实力派演员领衔主演的原创年代传奇女性大剧《那年花开月正圆》，在近日正式登陆了东方卫视、江苏卫视、腾讯视频。孙俪倾情演唱的片头曲 MV 也是梦幻首发。孙俪荧屏画风突变，以街头卖艺少女的新造型欢乐登场。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的是谢霆锋的《黄种人》。 该曾翻过五千里的蓝海，是该曾建的城墙，所有灵蛇褪色后的黄曲城，夕阳染在我身上。碎的寒海是传说中的城邦，所有倒在江湖里的黄痴等我来给他名状。黄种人来打一场，挺起心的胸膛。黄种人走在路上，天下只有我不一样。越动荡越勇敢，世界更更要让我壮，一声苍荡荡到四方，五千年终于轮到我上场。从来没有医不好的伤，只有最古老的力量，所有散在土地里的黄，在从幻想飞向东方。黄种人来到理想，挺起心的胸膛。黄种人走在路上，天下只我不一样。越动荡越勇敢，世界变更要让我转，一声苍荡荡到四方，五千年终于轮到我上场。 天上有地方看不到黄色的脸，鲜红色的血留在十三亿的人。你说这是我的愤怒，我说这是我的态度。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只有我们中国人。 只有最古老的力量，所有藏在土地里的黄，在从幻想飞向东方。越动荡越勇敢，留下属于我的黄，一声苍荡荡，黄天在上，看我如何闯。 演出了硬汉和武将的何润东，此次在《那年花开月正圆》里饰演的是温润暖男玉梅。如何收敛起浑身武功，改用眼神含蓄表达，成为了何润东此次的主要挑战。他这次的表演呢，会比较的内敛，更多的是要靠眼神、语气，甚至是语速来表达。所以丁一导演很希望用我自己的声音，这也是何润东呢为了原声出演，可以说做足了准备哦。喜欢何润东的朋友一定要支持此片哦。接下来我们来听歌，阿桑的叶子。 叶子是不会飞翔的翅膀，翅膀是落在天上的叶子。天堂原来应该不是妄想，只是我早已经遗忘。

去新的风来，敢做敢当敢爱敢卖。 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见的场景 Lemon。 在战狼二里有一幕，吴京和非洲人斗酒，镜头开始闪回，他和于南的点点滴滴开始浮现，同时呢，电影里响起了一首悲伤的情歌，而这首歌呢竟然是吴京自己演唱的，歌名叫做《风去云不回》。这首歌不仅旋律动人，歌词也十分的煽情，仔细琢磨呢，就会发现这些歌曲呢不仅十分的契合影片当中吴京和云南的感情故事，而且也跟戏外吴京本人的铁汉柔情很是匹配。大家觉得吴京对这首歌的演绎能打几分呢？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来自于沙宝亮的《暗香》。 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香消在风起雨后，无人来嗅。如果爱告诉我走下去，我会拼到爱尽头。心若在灿烂中死去，爱会在灰烬里重生。

1033，三和上空最美的声音。 Hello， 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动听加速时间，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用好音乐给你快乐。今天的一首歌来自孙燕姿，叫做《绿光》。这首歌呢是孙燕姿首次尝试舞曲的风格，是一首非常活泼跳跃、很振奋人心的歌曲，由李思聪来作曲 ，Kenzie 来编曲，曲调非常的欢快。歌曲融合了踢踏舞，开创了新舞曲的风格。开头的那一段前奏充满了异国的风情，让人耳尖一亮。虽然歌曲大部分的节奏非常的欢快，但是中间加着一句舒缓的节奏，增加了音乐的层次感。一起来听到这首孙燕姿带来《绿光》。 抓紧身边，身边， 请带着一个信念和一个憧憬，看我们勤劳的机遇与风月，我是你生命和层层白云，绿光在哪里？全荒野漫步的肆意，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不管你任何意义，你就是绿光，如此的唯一。 16:14。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品味1033，三和上空最美的声音。 恒业金行五九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不限时不限速零折旧，买黄金就买恒业五九金 NLE 超级婚戒，8月26日三合首发，空中飞人撒钻戒500枚，钻戒免费送，8月26日恒业金行总店不见不散。咨询热线400-800-5620。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和波士智达0316-3725-88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叶峰。 大家好，我是珊珊。

心，我都会微笑的装作一点都不在意，耳朵背着我收集你所有的点点滴滴，现在你在哪里？直到现在还是锁在抽屉，无处可投你。电话总是形影不离，害怕如果每次当它响起，错过你的身影。过去做到看很容易，有一天老去，有一天离去，遗憾还是在心里。我可以绝口不提所有和你的曾经，如果这是你想要的，我会回忆，我忘了忘记该死的爱情，不能爱着你，不能爱自己，能不能再次相遇？我真的力不从心，也不想再骗自己。虽然你说过要幸福，我曾愿意。 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歌曲呢，来自娃娃，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1990年呢，来自台湾的娃娃与一个来自北京的诗人一见钟情，在他的眼中呢，那个男人非常非常优秀。那是个台胞可以出访大陆的年代，但是台湾到北京还没有直航，于是为了看到他，每次都是娃娃辗转从台湾飞到香港，然后呢，再从香港去北京看他。这段远距离的恋情一开始就注定了是一场苦恋，不是因为海峡的阻拦，而是因为那位诗人已经有了妻子和孩子。于是娃娃最后万念俱灰地回了台湾，从此和他的这段感情隔海相望。一起来听到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来自娃娃。这里是动听加速时间，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因为这次相聚，你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眼里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一下，不肯睡去。记忆里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

念在作祟，想去追却只能追得回来，等待下一次轮回。想你在每个寂寞夜里，忘记时光中总有个你，提起那份爱刻骨铭心，或许伤痕被时间治愈。天已黑，剩吉他陪我睡，人已醉，是思念在作祟，想去追却只能追得回味，等待下一次轮回。天已黑，剩吉他陪我睡，人已醉，是思念在作祟，想去追却只能追得回而回，等待下一次轮回。 高速公路呢，让我们的生活非常的便利。你知道高速公路的创始者是谁吗？是希特勒。没错，希特勒是现代高速公路的创始者。在当时啊，希特勒跑遍了德国的各地，感觉呢普通公路很慢很麻烦，所以呢就让失业工人参加到他的高速公路建设当中，并成立了帝国道路公司。好的，各位，用好音乐陪伴你的同时，也会分享一些小知识给你哦。这里是动听加速时间，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下面听到的歌呢，来自陈慧琳和冯德伦的合作，叫做《北极雪》。 北极雪下在那头，寂寞不寂寞？谁的想念是他的等候？ 你若问我快不快乐，寂寞不寂寞？ 牵你手，牵我手，感觉我的脉动。 你又试着了解，试着体会，用心好好感觉，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 也许我的眼泪，我的笑颜，只是完美的表演。 听说北极下了雪，你可会也觉得它很美？ 北极雪下在那头，寂寞不寂寞？谁的想念是他的等候？ 你若问我快不快乐，寂寞不寂寞？ 牵你手，牵我手，感觉我的脉搏。 你要试着了解，试着体会，用心好好感觉，然后你才能够看 人只是华丽的表演。听说北京下了雪，你该会也觉得很美。试着体会，用心好好感觉，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伤悲。也许我的眼泪，我的笑也只是华丽的表演。听说北京下了雪，你可会也觉得它很美。 久不见，还是惦记，写首歌儿来问候你。很久以后寥寥之际，能在一起也不容易。很多过去挥之不去，那是我们心灵相惜。岁月中留下了痕迹，我们永远不要分离。

个年代，永远在网上看个恋爱，因为太多的男孩要很多个女朋友才算精彩。把 email 打开，随时能开始谈情说爱。Baby don't, baby don't stop, baby， 因为我需要更多时间。要爱也不能太快，因为给你感觉奇怪。现在我不想让你爱，想要我的爱情你就必须等待，因为我需要慢慢来。You get so crazy， 别人不来的快也去得更快。You get so crazy， 有什么证明你对我的真爱？ It's like this and I want you bad. Some scuff on with the shotgun bang. Drop that.So you get here fast. Don't be no wussy. Ain't nobody gonna tell you when you miss this pass. Get down with the pop, pop, pop, pussy. Jumping them in the back, gotta hit the gas. Lock my stare, get me there. Top off the juice, gotta get prepared. Kitchen making it, talking like he's shaking it. Rolling with the line, with the rhyme like you get it. Go, you make me like when you put your arms on my hips when I spin that wheel. Like you beat the beat, like you beat the block, like a you get so.别人不来的快也去得更快。你变色的 crazy， 有什么证明你对我的真爱？你变色的 crazy， 别人不来的快也去得更快。你变色的 crazy， 有什么证明你对我？ 你喜欢看恐怖片吗？英国科学家发现，观看恐怖片可以减肥，相当于跑步半小时。看恐怖片呢，会使人血脉喷张，心跳加速，随着全身的血液加快，身体里呢会释放出能迅速起效的肾上腺素，基础的新陈代谢率会上升，身体燃烧掉更多的卡路里。想减肥吗？去看看恐怖片吧，不过不要吃零食哦。 感觉到好炙热，刚好是你经过，眼神表现洒脱，顺序不自主的打招呼该如何，一下子全忘了，明明都想好的脑袋全空白了。接下来要怎么做，是言语还是基本动作，好像都不太好说，尴尬症要怎么破，还不如就直接做，为什么要想那么多，何处做不得巧合，不算最坏的结果。如果痛痛我下去了，我不会别走，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会守护着我，就算我明知把心突然撞向了地球，没关系，要有你我的地球。 呀，我从来都没有这种嗜好，就是照顾那个你想一直慢慢变老，自从你说我这个生活是你的依靠，我的心情就开始慢慢变好。你说你是街角盛开的野蔷薇，而我傻傻知道你是朵玫瑰，就算你被全世界的坏人包围，可能还是朝着一条他们去追。 感觉到好炙热，当时你经过，眼神表现洒脱，手却不自主的打招呼该如何，一下子全忘了，明明都想好的，脑袋